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十二集，说了这么多，到头来只是想问这句话。黎文车祸昏迷到现在，比唐默缺失了一整天的时间，也少了很多信息。黎文帮助唐默，一方面是感谢对方带自己回上海，另一方面是想获取情报，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不过他这么问了，就说明他很有可能没参与过黑塔游戏。唐默微微蹙紧眉头，没有参与过游戏的人也能活下来？他抿了抿嘴唇，思索了一会儿，想好该怎么回答黎文。但就在他准备开口的时候，突然一道洪亮欢快的歌声响彻整个上海。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let's all say thank you, we will all say thank you on this special d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let's all say thank you, together we say thank you on Thanksgiving day. 清亮的女声过后，孩子们的童声合唱响起，愉快欢乐的歌声与死寂的城市格格不入，他却依旧不停地唱着。唐默直接刹车，黎文惊慌地抬起头，看向那座悬浮在上海市中心上空的黑色巨塔。一整首感恩节儿歌唱完后，黑塔上闪烁的五彩光芒消失。唐默屏住呼吸，看着那座黑塔，然后只听 叮咚，华夏一区偷渡客傅文铎成功开启黑塔第一层，三分钟后全华夏区玩家开始攻塔。叮咚，华夏一区偷渡客傅文铎成功开启。叮咚，华夏一区偷渡客傅文铎。 黑塔第一次将信息播报了三遍，唐默双眸睁大，耳中不断回荡着那句开始攻塔。下一刻他忽然眼前一黑，整个人往下坠落。唐默的身体急速下坠，四周一片黑暗，他好像沿着一条地洞不断坠落，身体砰砰砰地撞在地洞的墙壁上。以唐默现在的身体素质，撞击在泥土墙壁上根本不觉得疼痛，只是这种下坠感令他无法控制。可能是往下坠了一分钟，也可能是一个小时。砰，唐默终于落在了平地上，周围黑漆漆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唐默摸了摸脚下的土地，湿润的土壤感让他知道自己此刻大概真的站在一片土地上。他先定下神，仔细听周围的动静，确定没有任何声音后，他开始用手四处摸索，谨慎地探查附近的环境。唐默摸了三分钟，没摸到任何东西。忽然他头顶传来一阵熟悉的碰撞声，唐默立即收回手，警惕地注意上方的动静。半分钟后，一个巨物狠狠地砸在了地上，伴随一道响亮痛苦的男声： 哎呦啊，痛死了啊，这是哪里啊？ 唐默心中一动，小声问黎文。不断叫唤的男声停了下来，过了片刻，唐默，唐默稍稍定了心，但没等他再说话，又是一阵砰砰砰声，一个人再次砸了下来，紧而接来的是四个人，一个接一个地砸在了地上，咒骂叫唤。唐默数了一下，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有七个人。一道耀眼的光芒突然亮起，将这个黑漆漆的地方照亮。众人唰地转头向光源看去， 只见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小姑娘胆怯怯地看着他们。她脸色很差，身体瘦弱，手里拿着一只手电筒，颤颤巍巍地说： 我带了手电筒，看这里太黑， 就打开了。 一个穿着西装精英模样的男人点点头，走过去说： 能把手电筒借给我吗？我来看看四周环境，确定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小姑娘把手电筒递了过去，男人拿着手电筒四处观察起来。唐默顺着他光照的地方仔细地看着，很快男人就把这个洞穴走遍了。他回到原处，用力把手电筒朝上插在土壤里，光线直直地照向上方。这种方式尽可能地将洞穴照亮，也让七个人看到互相的脸。男人围着手电筒坐了下来，说： 首先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李斌，29岁，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现在的情况谁都不知道，我估计和黑塔有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团结起来，在黑塔知道出未知的事件前，用团体的力量保护好我们每个人。 小姑娘和刚才的李斌有交流，她似乎有点相信这个男人，于是第二个坐了过去，声音颤颤地说： 我叫彭玉文，15岁，在12中上初二。你们可以叫我文文。 其他人都看着对方，没谁先坐过去。唐默抬步坐了过去，李斌和彭玉文都看向他。唐默微微一笑： 唐默，23岁，图书馆管理员。 黎文不大明白唐默怎么突然就这么相信那两个人，但看唐默过去了，他也屁颠颠地跑过去。 黎文，25岁，现在是无业游民啃老族。 七个人里四个人都选择抱团，另外三个人一咬牙也全跑了过来。 林巧，20岁，在上大学。 赵翔，32岁，那个破塔出现前我是个厨师，那玩意儿出来后我老板害怕的跑路了，所以也算是无业游民了。 最后一个是戴着眼镜的斯文男人，他慢悠悠地坐了下来，目光在众人的身上扫视了一圈，尤其在李斌和唐默的身上停留了好一会儿，才说： 洛风城，28岁，游戏设计师。 如此七个人就算认识了。五男两女的组合让两个女生忍不住地抱团。林巧一开始就坐在了彭玉文身边，很快他俩便熟络起来，两个人说起了悄悄话。黎文凑到唐默身边： 这是怎么回事？唐默，你知道不？ 唐默摇摇头： 应该和黑塔有关。 黎文打了个哆嗦： 黑塔？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我们该不会被关起来了吧？ 这应该是一个地洞。 冷静的声音响起，众人都向对方看去。 洛风城推了推眼镜，神色冷漠地说： 土壤湿度会随着离地距离的增加而提高，越靠近地下水，土壤就会越湿润。目前我们脚下这些土的土壤水势大约为3:8，地下水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土壤水势。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上海，那肯定是在水源附近，这是一个在水源附近的地下洞穴。 李斌奇怪地看着他： 你是一个游戏设计师，大学专业是水利方面的。 但其他人目光中的怀疑却没有打消，唐默也好奇地多看了这个人几眼。确定这里是一个地洞，那就更符合大家的认知了。 头顶上的这七个洞口估计就是我们七个人掉下来的地方。 李斌指着那七个黑黝黝的洞口，目光凝重： 我想你们在掉下来前应该都有听到黑塔说的那句话了吧。 林巧点点头，重复了一遍： 华夏一区偷渡客傅文铎成功开启黑塔一层， 3分钟后，全华夏区玩家开始攻塔。 七个人中，小姑娘彭玉文是不怎么说话的，厨子赵翔也只是在旁边听着，有时候还费劲的希望大家给他解释一下。洛风城说完那段话后也沉默了下来，似乎是觉得自己说的太多了。李斌承担起了七个人中引导者的角色。 这句话里我有很多不太懂的地方，暂且不说，但黑塔的三大铁律你们还记得吧？昨天早上他发布了三大铁律，其中最后一条是要求我们努力攻塔。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攻塔吗？ 李一文好奇地问。 那我们怎么攻塔？不知道，唐默说，可能会有什么提示，要不然我们再在这个洞里找找。 李斌摇头， 我刚才已经把这个洞穴翻遍了，没找到任何东西。 正在此时，一道清脆的铜声在洞穴里响起。 叮咚，黑塔第一层落制模式开启，七人生存游戏开始带路，沙河生成，游戏数据带路，主线任务发布，被神选中的七人啊，请努力地活下去吧。 洞穴里鸦雀无声，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李文紧张地问道， 游戏，刚才那是黑塔的声音，我记得他说的游戏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七人生存游戏？ 唐默看了他一眼，至今才确认李文是真的没玩过黑塔游戏。厨师赵翔故意扯大了嗓门掩饰自己的紧张， 我们应该是要逃出这里吧，那我们赶快走啊。 李斌却冷静地说， 别急，既然黑塔要给我们发布游戏，肯定不可能让我们单纯的挖洞离开，或许有什么陷阱， 仔细看就能发现。李斌的嘴唇一直在颤抖，他努力地表现出镇定的模样， 我们先确定好自己的处境，再去想下一步该怎么。 嘘，别出声。 唐默和洛风城同时开口，两人互视一眼，唐默拧紧眉头， 你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其他人屏住呼吸仔细聆听。忽然女大学生林巧睁大眼尖叫一声，她立即捂住嘴小声说， 我听到了，听到了挖土的声音，那个是挖土的声音，我喜欢玩生存类游戏，这个声音就是挖土时候的特效音，有个东西在挖土。 李斌一下子站了起来， 是这个方向。 众人全部站起身，看向一面土壤墙壁。厨子赵翔脸涨得通红，握紧拳头， 妈了个巴子的，管他什么东西，老子一拳锤死他。 所有人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恐惧地看着那个挖土声音传来的方向。那声音越来越近了，唐默几乎快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扑通扑通，刷刷的挖土声从未停止过，他已经一步步地来到了洞穴的旁边。砰，最后一层薄薄的土被挖开，血红色的光芒从黑漆漆的地洞里亮起，一双小眼睛在七个人身上一一扫过。他伸出庞大的爪子，将自己面前的这堆土壤扒开，整个人，整只鼠从地洞里钻了出来，进入了这个庞大的地下巢穴。轰！这是一只巨大的岩鼠，它身高2米多，庞大的身躯仿佛巨兽。当它站起来的时候，整个天空都仿佛能被它压下来。他将一只半人大小的火鸡扔在了地上，细小的眼睛盯在七个人身上，尖锐如刀的牙齿嘎吱嘎吱地磨着，发出刺耳的声音。鼹鼠滴溜着口水，嘴里发出奇异的笑声，然后说， 黑塔今天怎么这么好， 我正要吃火鸡，他就给我送了燃料。七个人类，正好可以把这只火鸡烤熟，再撒上美味的孜然。哦，感谢黑塔，感恩节快乐。 刚刚还要说锤死对方的厨子，看到这只恐怖的巨鼠，吓得往后倒退三步。下一刻，他突然转身往后逃，唐默急忙说，别动，但已经晚了。在厨子转身逃跑的下一刻，巨大的鼹鼠如同一道闪电，快速地窜了过去，一爪子糊在了厨子的身上，将他锤到了墙上。厨子落地，大口咳血，没法动弹。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